天生老嗓，魅力开唱。 熟悉的旋律开启我们今天的 FM 九八二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涛涛。 哎呀，今天我身边换新人了，不知道大家看到涛涛有没有很惊喜？ 我以为说大家应该看到我会觉得是个老人，因为这一周好像没隔几天我又来了。 是啊，这次不过涛涛是坐在我身边来， 是我们的嘉宾。那同样呢，还有我们的另外的一位嘉宾，今天到访了九八二的挑战新歌声。要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大家除了可以双频收听之外，我们也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拿开手机，打开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专栏，就可以在直播的页面看到正在直播的活力九八二了。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页面开的稍稍有点晚，不过没有关系，待会儿好朋友们还是会相聚在一起。那一开始还是先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姚文艺，让我们欢迎文艺。 欢迎。 Hello， 大家好。 哎呀，好腼腆，直接打一个招呼。 我现在特别能感受坐在那个位置上会有点紧张的。 为什么？那你今天挪到这边来就不紧 张了？对，我要跟文艺讲一下，今天呢，我知道这个待会会有一些表演的环节，真的放轻松，你只要把第一首歌唱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今天所有就放开了，对不对？因为一开嗓的第一下之后，你整个人的就那个状态就会马上起来。 是，那今天呢，文艺不好意思介绍自己啊，只是 hello 简单的就没有了。但是我要溢美之词的介绍一下，文艺呢是歌手、网络红人、平面模特，而且还非常擅长抒情歌曲，非常擅长抒情歌曲哈。待会儿在我们接下来的魔音秀的环节，我会为大家深入的挖掘一下。那今天既然涛涛已经帮你铺了一个梗了，我们一定要先开场做自己特别擅长的事情，才能让自己迅速的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就还是先来唱歌好不好？ 好，好。 今天给我们准备的第一首歌曲是 《我以为》。 我以为是光良的那个版本，对不对？ 不是，是品冠的。 啊，是品冠。品冠的那个版本，因为他们俩组了组合，所以我就整个错乱掉。 无印良品吗？ okay, 先是来品冠这个我以为。 那我们接下来就先进入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二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呢有唱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姚文艺到访哈，现在他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准备就绪了。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以为。哎，涛涛，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直接听到歌还是先看的电视剧？你还不知道有电视剧这件事情是吗？ 没有，我是知道的，但是这个真的年代还挺久远了啊。我是先听到歌曲的， 我当时非常喜欢，就是吴建豪还有安以轩演的那个《下一站幸福》，这是他们当中的一句插曲，然后讲的是那个男备胎的心声。 你不知道这个讲的细节太过于那个的话，会透露自己的年纪吗？ 我就直接甩的让主播开始唱歌好不好？是，我已经准备好了吗？ 好 ，OK。 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我以为来自品冠，今天是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姚文艺来演绎。 明天好开心哦， 开心， 明天圣诞节要一起过， 同意。 我以为我们全力填满你感情。 缺口，专心陪在你左右，弥补他一切的错。也许我太过天真，以为奇迹会发生。会慢慢明白，他的心已不在你身上，我的关心你依然无动于衷，我的以为只是我以为，我以为我的温柔能给你整个宇宙，我以为你感情的缺口，专心陪在你左右，弥补他一切的错。也许我太过天真，以为奇迹会发生，他让你红了眼眶，你却还笑着原谅。原来你早就想好你要留在谁的身旁，我以为我够坚强，却一天天的失望，少给我一点希望，希望就不是奢望。我以为我的温柔能给你整个宇宙，我以为我能全力填满你感情的缺口，陪在你左右，弥补他一切的错。也许我太过天真，以为奇迹会发生，他让你红了眼眶，你却还笑着原谅。原来你早就想好你要留在谁的身旁，我以为我够坚强，绝望，少给我一点希望，希望就不是奢望。 在我们唱吧正在直播的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啊，何日君再来已经开始跳出来了，说这个宝宝棒棒的，还有Neo杨给你送来了很多的小礼物，大赞，好好听啊，姚文艺宝宝。诶，大家为什么喜欢叫你宝宝呢？这是昵称吗？还是今天就只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号？ 平常在唱吧里面经常很多人就叫宝宝宝宝。 诶，为什么呢？ 可能我长得比较宝宝、 自带萌的属性哈。怎么样涛涛，你觉得？ 我觉得听完之后我根本不敢讲话了， 因为一开始还安慰人家然后现在 我发现完全不需要。但刚才大家会觉得唱歌很害羞，但是唱完歌之后你会发现哇，真的 对自信了。是，那我们就得拉回来好好聊一聊了、来进入今天的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欢迎回来。大家现在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看到的这个帅气的躺在地上，身边都铺着各种各样杂志的帅气的小伙子，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姚文艺。再一次欢迎文艺。 欢迎。 Hello 大家好。 可以再离话筒近一点啊，明显感觉唱完歌之后 有底气一些了，是不是？ 哎，对对对，我唱这么好，说话也都大声了起来。是，这首我以为为什么第一首歌会选择它， 是 唱过很多遍是吗？ 对，因为这首歌我刚拍了一个 MV 在网上面，然后在唱吧里也有发，然后所以想这次机会来宣传一下我自己的翻唱。 哇哦，这个翻唱的版本，因为其实能感觉到你跟品冠是有点歌路比较像的，都是走这种很深情的范儿，但嗓音上明显感，我这么说品冠哥哥会不会不高兴？我已经叫他哥哥了，感觉你的声线比他年轻一点，我就偷偷说一下哈。 这样他应该会不高兴的。 那偷偷你赞成我吗？我一定要拖一个下水。 刚才大家都叫他宝宝了嘛，就是你知道，就是很年轻版的这个感觉，很温暖暖男的感觉， 是的，非常的擅长抒情歌曲啊。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民谣歌曲才是文艺最擅长的那个部分。而且呢，他在2014年10月份的一次网络红人争霸赛当中，还取得了北京赛区的亚军，同时呢，还与老狼参加过全国巡回演唱会《民谣在路上》的嘉宾。哇，比如说像民谣歌手老狼啊、马条啊、钟立风啊这些，我们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民谣界的前辈们，跟他们一起受邀演出，什么样的心情？ 是 因为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登上一个演唱会的舞台，就是底下坐满了人，我那个时候上去特别紧张。然后我当时唱的歌是张三的歌张三的歌。 我想要飞到那，你为什么没有人应？ 因为这首歌其实也蛮暴露年纪的。没有这个， 或者你就要装作自己不会唱的样子。 就还是接上了，当时唱这首歌上台说很紧张。 对，挺紧张的，因为那毕竟是人生第一次踏上一个演唱会的舞台，还是蛮紧张的。然后唱完之后，其实也就这样，然后其实也就自己把自己想唱的歌唱给大家听，其实还蛮开心的。 当时唱了这一首张三的歌，是在他们演唱的间隙，还是说跟他们有合作？ 本来是要合作，但是因为我到广州的时间比较快，然后就把这个环节取消了，然后我就自己带来了一首在老狼的前面唱的。 哇，那压力更大了吧？ 对， 我觉得您可能在后面唱，这样大家可能说你们想喝水喝水，想干嘛干嘛。 也不一定，在后面唱可能压力会更大， 因为听完他唱是吗？ 对，沉浸在其中啊，我要上场了。 好吧，现在正在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还来点一下名何日君再来、艾伦、霍尔、小小女神经，我只是个唱歌爱好者，杜的雨都来到了直播间当中。如果大家喜欢文艺今天的表演的话哈，也可以一波666还有小礼物走起。今天的文艺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好听的歌曲，不仅有大热的翻唱歌曲，还有他自己的原创歌曲的推荐。 是的， 除了刚刚的翻唱的这一首《我以为》的推荐，之前还有一首翻唱歌曲在网络上也是大火，来自己跟大家推荐一下好不好？ 还有一些歌是有一首成全，林宥嘉唱的成全，然后当时翻完之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网上就有点爆，然后上了网易云的飙升榜的第二名，还有小米音乐榜的前十。 涛涛，你听这种话你会不会 很气？我就是听到有一种弱弱的炫耀，也不知道为什么就 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爆了。我也不想的。 那你后来有没有去看大家比如说转发或者评论这个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吗？ 可能是因为林宥嘉的版权受限制了。 只能听文艺的版本。 对，然后就只能听我的版本了。 这个真的是谦虚到家了。 是。 然而你也并没有什么话可以反驳。还有一首歌曲呢，在网上的视听点击量已经达到了百万，是这一首《氧气》。 现在应该已经是破千万了。那种氧气。 你发现 不好意思，失敬。 你发现没有？你这现在讲话要好好斟酌一下。他每接过的一句话都会告诉你，其实我的成绩已经翻了。 是。那现在有好多朋友像话送了一个把爱给你，结果只是个唱歌爱好者，通过幸运彩蛋给你开出了一杯啤酒哈。来，我就先干为敬了，替文艺喝了这杯。他今天要保护嗓子，给大家唱更多好听的歌曲。那你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吗？ 其实我从小开始唱的是民族歌曲，但是 民族， 对， 我们必须得暴露年龄的挖一挖，你唱的第一首民歌是什么？ 对，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那真的是够老。来，涛涛，接着这个坑你该往下跳了。 我真的不会唱这首歌。那我觉得这个路子转得很快啊，就是当时小时候， 对啊， 从民歌为什么转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为了艺考，因为学习成绩不太好嘛，我就那就唱歌吧，一天唱唱歌跳跳舞挺开心的。然后我就去学了，当时湖南他们那边只有那个民歌的那个专业，没有流行的，然后我就学了民歌，然后直到大学之后，然后才转成了流行。 OK， 那民歌转流行会不会因为之前的基础打得很扎实会更好，还是说之前民歌那种唱法根深蒂固到你唱流行歌曲的时候偶尔也会想熬一嗓子出来？ 对，有之前我见老师的时候，然后大学第一次见老师的时候唱的就是把那个眼泪唱成了民歌范儿。 怎么唱？比如嘞？ 就是用那种压的嗓子的感觉去唱那首范晓萱的眼泪。 哦，眼泪。但是如果用民歌范儿呢？ 眼泪。 就声音会比较实一点。 对， 是哈。现在好多的朋友在表扬你了，然后他们说哇塞好有实力啊，他们说可以学民歌这个范儿，可以学。但你刚刚提到说在湖南这个地方，我人生中的第一首民歌是小背篓。 小背篓 怎么样？就还搂回来一点。但是因为民歌确实还挺难的，我极尽全力的熬了之后破音了，从此我就放弃了自己的民歌道路。但其实从民 民歌转流行了以后，你会发现说自己的曲风上有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之后，对待唱歌的心态也会有变化吗？ 对，其实我觉得民歌是属于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但是流行歌它是与时俱进的，会有很多新鲜的玩法。就比如说可以把一些爵士的改成流行的，或者是把一些流行的转化成一些一些摇滚的，所以改编的风格比较好玩，我喜欢这种。 哦，你会喜欢整个把它歌给颠覆了去唱？ 我喜欢把摇滚的歌改成抒情的歌。 比如嘞，你曾经有改过比较成功的 那个汪峰的一个歌，当我想你的时候，这应该也不算很摇滚， 他也算有一点 有一点感觉。汪峰明天晚上要在鸟巢开演唱会，他可能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开车的时候就在听说我要看这小子要怎么改我的歌。 那得好好说呀。 那最后改成什么样？比如说简单哼两句。 改成的就是一个吉他，我如此爱你。 这是这首歌吗？我是没有听过这首歌。 是那个当我想你的时候，我刚刚说的。 对对对对对。 他说：“当我想你的时候，就是比较 清新一点。” 对， 哎，也算是一首新的歌了。 对对对， 原创。 哎，就这是我原创，没有毛病。 是。 接下来呢，还是想听文艺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哈。 对。 刚刚呢，唱的是一首男生的歌曲，怎么样？女生的歌曲你演唱起来有没有障碍问题？ 没有没有，因为我唱的歌。网上唱的好的歌大部分都是女孩子的。 是因为抒情歌的原因吗？ 甩几个名字出来大概。 氧气，范晓萱的。还有我知道你很难过， 蔡 依林 的。 还有其实成全也属于女生的歌， 刘若英的。 对，还有眼泪属于范晓萱的。 来，迫不及待的想要考验你一首了。这首歌曲呢，在我们挑战新歌声当中被很多音乐爱好者翻唱过，就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一首歌，就是小幸运。可能是因为我的少女时代那部电影大火的关系。 对， 我要问你了，你是因为电影喜欢歌还是歌喜欢电影？ 我因为电影喜欢的歌啊，当然也是因为这也算是 Hebe 这个个人作品当中比较成功的一首嘛。 那今天我们就请文艺来移驾到我们的表演去，给大家带来这首小幸运。在表演之前呢，如果大家特别的期待他，或者想要给文艺一些鼓励的话呢，也可以一波666和小礼物走起哈。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当中来挑战的这位音乐爱好者，他的名字叫做姚文艺。是的，我只是个唱歌爱好者，他跳出来了，他说听说爱情回来过。文艺你可以吗？这首歌曲听说爱情回来过，彭佳慧的。 不是，听说爱情回来过应该是蔡依林的吧。 他两个人好像都翻唱 过。听说爱情回来过好像最开始是林忆莲的吧。 这一下出了三个版本。 就反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版本的感觉啊。 是，我们先来演绎一下小幸运，待会儿看看如果有时间的话满足一下大家点歌的需求。来，小幸运来自今天的音乐爱好者姚文艺。 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能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在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为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 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哦，他会有多幸运。也许忙着当时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在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爱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哦，他会有多幸运，他会有多幸运。 哇，今天听到这个版本的演绎，我会有多幸运呐、啊！哎，我不知道涛涛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这个文艺他唱女生的歌的时候，跟男唱的男生的歌曲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他会有一种那种女生的那种亮嗓出来。 是，而且我最亮眼的就是这个伴奏，我最开始会以为就是大家平常唱那个伴奏，但是有精心的改编过的，其实自己做这个伴奏很厉害啊。 对，文艺今天演唱的是另外一个男歌手的版本，对不对？ 对对对，是一个新歌声的一个白敬晨版本 啊。 嗯，今天演唱完了之后哈，现在我们的平台上比较爆哈，要来先照顾一波你的宝宝们，我们的粉丝宝宝们，在活力酒吧的直播平台上哈。之前我们来过我们节目的嘉宾小远哥哥是报了188个宠爱你，然后他说待会儿到我的镜头的时候，他来一个每日例行项目，不用看我也知道是撩一下，谢谢。小远哥哥号称走哪儿撩哪儿。当然呢，还有好多的朋友，像杜的雨及繁星，还有我只是个唱歌爱好者，开出了很多的幸运彩蛋，以及 Love You 给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文艺，也非常感谢文艺再一次给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那时间关系呢，我们迅速的推进一下，因为一开始也跟大家预告过，文艺其实也有自己的原创歌曲，对不对？ 对，有一首自己的原创单曲，是叫算了吧爱情。 嗯，是有自己参与词曲吗？还是说是挑，就是选歌的时候选到这首觉得特别合脾气？ 这首歌其实是我在大学时候的创作了，因为 自己创作的歌 曲都是自己的。对， 嗯，自己创作的一首词曲。 嗯， 算了吧爱情什么时候录制完成的呢？ 是在去年 MV 录制完成的，今年年初发行的。 啊，今年年初发行，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们是一堂电台 live show， 在这里呢大家就可以像唱 K 一样，然后可以尽情的展示自己的嗓音，还有美丽的这种表现出来，让大家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现在呢是一个 live show 的环节，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音乐爱好者姚文艺。接下来我们想要把这首算了吧爱情交给文艺演绎一下。其实我觉得今天已经演唱了两首歌曲了，我们可以聊一聊然后再唱一唱这首歌曲，因为是自己的创作嘛。当时什么契机的之下想到要唱这首要写这首歌曲的？文艺，你是大概什么时候想到要唱这一首歌曲的？就是写这首歌曲的一些创作的一些背景呢？ 这个歌其实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读大学，然后朋友有一个玩得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她跟她的男朋友特别的相爱，然后呢，因为在大学四年，就是两个人就是形影不离，在大学里每个人都羡慕。然后到了大四之后，毕业之后，然后两个人因为一些原因，然后就分手了。 然后当初也破灭了那份大家每个人都期待的那份爱情。 嗯，也就是一个看起来怎么讲呢，蛮普通的一个校园爱情故事，就是携手走过了四年 青春。我还以为说是自己的故事呢。 哎，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的故事，而听到男朋友应该是一个女闺蜜的故事。 嗯， 然后把她的故事写成了一首歌，就是现在的这首《算了吧，爱情》，对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算了吧，爱情》是今天到访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姚文艺的作品。那你现在可以听到自己原声演唱的版本吗？ 啊，听得见。 嗯，那我们先欣赏一小段。 是多深的痕迹，回忆里青涩无语，不敢将你手牵起，你又在我生命里怎样才能再去，忘了他就当是插曲，就算了吧，爱情还是那么平静，像你还没离开的场景，让我突然之间怀。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今天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姚文艺自己的原创作品，叫做《算了吧，爱情》。写朋友的故事，为什么不写自己的故事呢？ 因为那个跟我玩的关系特别好，然后我就是看了他这个故事，就是听了一路走来四年，听了他这个故事之后，我觉得特别有感触， 就想帮他记录下来。 对，然后也是我就是真真正正的从开始到结束，就是每一个细节其实我都有在他们两个身边。啊，然后我觉得 好好奇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那个男孩是我的舍友 啊。女孩是你的好朋友。 对， 所以其实就是双方都是很紧密的关系。 对对对。 嗯，那你写好这首歌曲的时候，他知道是写的他的故事吗？是写给他的，他知道吗？ 他应该知道。 那 应该知道。 听完以后呢， 他之前也跟我，因为歌词里面也有我们两个一起就是去改动那些部分，所以他也算半个词曲，那个半个词 有参与过哈。 对， 是。那今天呢，文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演唱了好听的音乐，也分享了自己的原创作品。接下来呢，文艺还有一支 MV 的作品想要推荐给大家，这一首歌曲是，以及你为什么想要推荐这支 MV 呢？ 这张 MV 应该也是算了吧爱情的 MV 对不对？ 对，是算了吧爱情的 MV。 就是要做就做一套吧。 就整个的打包去，反正 MV 已经拍出来了。 对对对， 也想给大家看一看拍的到底怎么样哈。 这个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支 MV， 自导自演的。 自导 自演。 对对对。 那我们先来看看吧。 好， 散的谜底，猜测你说离开的原因，回忆翻涌年少时光里，仿佛又看到你依然还在这里，是那么平静，像你还没离开的场景，让我突然之间怀念你，其实从来都没忘记我们的过去，回忆里青涩无语，不敢将你手牵起，你又在我生命里怎样才能擦去，忘了 他就当是插曲，就算了白情。 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到访挑战新歌声的是音乐爱好者姚文艺，我们再次欢迎文艺。 欢迎。 刚也是欣赏了你自编自导自演的这支 MV 哈，其实中间有好多桥段非常浪漫，比如说两个人呢在涂鸦墙边上转角遇到爱啊，还有在校园的操场上各种跑啊，你有这样上大学的时候美好的经历吗？ 这应该是每个人都有的经历吧。 我没有，我上大学的时候每天都认真的奔波于图书馆。 我才不信。 好了，最后很紧张的时间还是想要交给文艺，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最后一首有故事的歌曲是 对光良的勇气。 嗯，那我们就先来听听歌，再来听听故事。 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馨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的真心。终于做了这个决定 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馨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如果我的坚强任性会不小心伤害了你，你能不能温柔提醒我，虽然心太急更害怕错过你。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非常感谢文艺今天带来的这一首《勇气》哈，时间关系呢，我们很想尽快的听一听你关于这首歌的故事。 是， 这首歌的故事是吗？ 嗯， 其实我在感情里面是一个比较 被动一点的， 对，被动一点的，因为我不太喜欢去表露，我一般都是行动大于思想。 哇，是，所以说更成熟一点的女孩会更懂得欣赏你。也非常感谢今天文艺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做客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给大家送上这些好听的歌曲了。如果想要欣赏到更多表现达人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奉上他们精彩的演出的话，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每天下午18点挑战新歌声，都在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和您不见不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我们明天见喽。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今晚有戏。 准备了。